惊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自发源以来，相声的传承都是靠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一般一个徒弟只能拜一个师傅，这在行里是多年的规矩，也因此形成了一些门派间的对立和保守，很多经验和技巧在口耳相传中流失，而相声的继承者也难以直接的博采众长。而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同时拥有四位名师博采众长，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分享一些马季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以前，马季只是业余说说相声，进入了专业队伍，他的压力顿时就来了。下面我们来听大鼓名家马增慧怎么说。 他在职工会演的时候，那节目响当当啊，那效果好极了。等跟我们一块演出的时候，下来差点没哭了，那一点掌声都没有，马季都傻了，怎么回事儿？都傻了，这哦，感情是专业跟非专业就是个区别。后来马季是真努力，而且我们团的这个勤奋劲儿的，按今天来说是敬业精神。真执着，那都这个除了八小时啊工作，只有加班，没有少的，连唱带说，马季是一宿一宿的。 马季幸运的同时拥有了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名师，正所谓千顷地，一棵苗，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为马季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培养马季，老师们还主动给他捧哏，让他不断练习。下面我们就来听马季、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拆字》。 三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哎，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 打字里的说。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有什么名目？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哦，一字拆开，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哎，对了， 还怎么样呢？ 找到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一样，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哎， 要找两样东西。 对， 说一个扇子， 啊， 那个呢也说扇子， 啊，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哎， 可不叫扇子。 哎，对对对对对， 是这么意思吗？ 哎，是这么意思。 那好说好说。 哎，得合辙押韵， 没问题。 这咱们试着来， 试着来，试着来。那谁先说呢？ 我先说呀。 哎，咱们先说，让他来。 咱这叫照猫画虎。 行行行， 我二叔， 你二叔，我最后说。 对对对，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写什么字儿？ 我就写一个吕字。 吕，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啊。 姓吕的 上的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俩口字的吕、哦、 哎， 俩口字、 哎、 这个字算有了， 字有了，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啊、 当然了， 那听您的，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吕字拆开两个口， 对， 两样东西，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哎， 这一样不一样， 是一样 啊，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看这个那不成啊、两人都不能够一样吗、啊、它是类似一样 哦，燕茶配黄酒， 哎，对了， 前言搭后语， 前搭后语 啊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哎， 这怎么样，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你大口喝酒它醉了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要这么说呀， 有意思，有意思， 行行行， 有意思，有意思， 你要是说呀， 我要是说， 你来， 我说啊， 你呢，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拆开了 对吗， 找两样东西， 吕字是俩口、啊、 对对对，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嗯，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嗯， 一样， 哎，这不一样、 啊、哎，都是 这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象牙白的萝卜，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啊，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对对对，不一样， 不一样，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嗯，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我、哎哦、修理修理 啊， 那听你的， 你让他一样吗？ 你修理修理吧， 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嗯，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嗨、哎，这多费劲呢、啊！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这好。 哎， 您这凑合， 那你们管了， 这不怎么样，这个、 听我的，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吕字俩口 啊，是 俩口念吕啊， 是 这仨口它就念品， 对 不对？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您这废话， 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哦！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哦！ 嗯，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别别别！ 一样，一样，都是 一样的， 都一样的， 长棒子面，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知道， 不一样， 怎么？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儿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 那不一样， 不一样 吗？不一样、 啊， 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那你 行了啊， 你修理。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哦，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谁这么吃啊？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即使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马季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学习。相声演员赵连甲就目睹了马季当年的刻苦用功。

早已离去，我还停在这里，纪念我们的爱情。放着思念烧在心里，灼伤自己，爱流尽了血液，更难分离，多不愿意看着你冷漠的离去，只能假装自己可以失去你还好好的活下去。我承认我根本忘不了你，因为你早就走入我生命，所有关于你的记忆过了一世纪是那么清晰，我忘记自己也忘不了你，你早已离去，我还停在这里，纪念我们的爱情。眼看爱情已成过去，我是输得如此彻底，失去了你却还忘承认我根本忘不了你，因为你早就走入我生命，所有关于你的记忆过了一世纪还是那么清晰，我忘记自己也忘不了你，你早已离去，我还停在这里，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已故相声大师马季曾经在自传中用了不少笔墨记述他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位搭档唐杰忠。唐杰忠总是说自己沾了马季的光，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马季与唐杰忠之间的小故事。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唐杰忠在广州部队文艺单位说相声，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上级送他到北京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进修。进修期间，唐杰忠和马季住在一个屋，每天从早到晚黏在一块儿，形影不离，无话不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合作了相声《找舅舅》， 俩人配合相当默契，观众欢迎，内行认可。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 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你倒留点神呢，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他有鼻子。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嘿，吓我一跳。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我叫猴四啊。 小名都出来了。 哦，你呀、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啊。那脚巴丫子呀。 嘿，你倒说清楚点。 他说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高兴哦， 生气哦。 生什么气呢？ 我怎么不生气 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哦，怎么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哦，对了，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对啊，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啊、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是我舅舅写的。 那乐什么呢？ 他不是今年写的。 哪年写的？ 日本投降那年。 嗨。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片段《找舅舅》。这待了一段日子，唐杰忠打心眼里希望能够调进广播说唱团，他的心思马季自然知道。可是连侯宝林都担心地说过，唐杰忠是部队培养的文艺人才呀，人家能轻易放他吗？一次广播说唱团给部队演出后，受到萧华上将等总政首长的接见，借着这个机会，马季直接向首长提出团里需要唐杰忠，希望部队能够支持。接着马季又壮着胆子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写信，理由充分，措辞恳切。终于罗瑞卿亲自批示，部队即使有困难也要支持，一纸公文把唐杰忠调到北京，调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唐杰忠曾经感慨地说，没有马季的不断努力，我将是另外一种人生。唐杰忠对于马季打心眼里敬佩，当年一起在湖南深入生活时，马季听一位当地人说到妻管严这个词，觉得特别新鲜，就把这个词儿写入相声段子，于是呢，妻管严就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词汇。马季在相声海燕中设计包袱的巧妙，也让唐杰忠啧啧赞叹。 你像他创作那个海燕，海燕他说这个支部书记和大队人马呀、听说这个海燕打鱼回来，到了码头上以后，大家热烈欢迎。这个用那相声里边什么技巧来表现呢？啊，他就又有包袱，而且又能够找到结尾。这个大家到码头上欢迎，啊，怎么欢迎呢？这个敲锣打鼓啊，吹喇叭欢迎，啊，吹喇叭怎么吹呢？这个敲锣打鼓怎么敲呢？ 这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呢，真热闹啊！那锣鼓声音呢，把贫下中渔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是啊，那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那大锣瞧见这鱼呀、一光一光又一光，一光一光又一光。 那个小锣呢？ 小锣 抬抬抬，快抬快抬。 哦，那个大鼓高兴高兴。 那小喇叭呢？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 海燕人小志气大，闯过海呀不对下，海上盛开大寨花，大寨花。 很多内行人都知道，他这就是传统节目的大取新。 大姐姐里边内容还不是非常健康的内容，对，内行都知道，他现在用的就用的这么好。 马季、唐杰忠关系好的像是亲哥们儿，马季的妈妈也把唐杰忠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当年老太太是天津人，做的一手好鱼，烙的肉饼皮儿薄馅儿香，每到休息的日子，老太太总是好吃好喝招待唐杰忠。用唐杰忠自己的话说，那物资匮乏的年月，粮食定量，买鱼买肉，用证用票，马季家的那点供应都照顾我唐杰忠了。说到这里，我们要为大家送上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人和人呢 啊 都有一种关系。 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吧， 啊，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对，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嗯， 那就不行了。 那当然不行了。 哎， 咱们是同志关系。 对对对。 哎，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啊， 那叫夫妻关系。 对呀、啊、 也叫母子关系。 什么 就不大合适啊？ 那大不合适。 对呀、啊、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这你别说了 啊，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啊。 嗯，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啊，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嗯，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哦，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嚯，这是够特殊的。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这人名字叫靠子。 哦，靠子。 哎， 他弟弟叫料子。 嗯，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哦，靠山的靠。 对，他常说呀， 啊，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哦，连人都吃啊？ 这什么都吃啊？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哦，这倒好 啊， 这手铐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哇，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嗯，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是吗？ 哎 哎呀，那甭问了 啊，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嗯 啊， 芝麻大的小官。 小官啊，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 啊、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你学学吧。 学学啊 啊， 瞧靠子啊。 嗯、 啊、 干嘛呢？ 打电话呢。 哦，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嘴甜好办事儿啊。 是啊。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哦，想当兵了。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嗯，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儿啊。 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啊。 嗯，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嗯，当什么兵？ 那按我的理想啊， 嗯， 我想当空军。 那当吧。 可我怕掉下来。 啊？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啊。 那别当了。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当步兵更艰苦。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嘛。 他还真有词儿。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嘛。 你贫不贫呢？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嗯。 什么？ 部队比较严呐、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对吧？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伯伯了，你想，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伯伯啊，哎， 好嘛，电话才打完， 完了。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这把钥匙太灵了 啊！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嚯、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他不管那套 啊！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异常的活跃， 是吗？ 你看那劲头， 嗯，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啊， 我外边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试看 啊！ 哎呀，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嗯，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哦，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好嘛，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嗯，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嗨， 哎呀， 什么话？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试谈呐，像话吗？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了去了。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那当然得出操了。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那什么理由呢？ 理由太多了 啊！ 连长。那个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怎么跑不了呢？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哎，多新鲜呐！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你呀、你锻炼锻炼吧。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那怎么了？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 调动工作呀？ 啊， 没那么容易。 不容易啊？ 哎， 连长您没办法 啊。 那我找我伯伯。 又找伯伯了？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啊。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哦，那是挺好的。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你有什么特长啊？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啊，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哦，要搞医务工作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哦，好玩啊！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什么基础呢？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哦，就这基础啊？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呢？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复员了？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哦， 地方医院你也没熟人呢、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来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哎，什么毛病你啊？ 这撒上娇了。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还真管用。 嗯， 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原了。 哦，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怎么了？ 身穿白大褂， 哦， 足蹬小白鞋， 呵， 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哦， 瞧人翻白眼儿， 哦， 满嘴冒白泡。 我。那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嗯，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那得好好钻研呢。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这不务正业的。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哎呦，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肾结石急性发作。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铐子值班。 他值班，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按上针头，灌上药水， 嗯， 使足了力气，噗， 到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哦，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当时就止疼了， 给扎死过去了， 哦，休克了，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那还算不错。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那当然了。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哦，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嗯嗯，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怎么？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哦、 又找伯伯。 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不能怨我呀。 那怨谁呀？ 谁让他的屁股长得小来着？ 嗨，这叫什么话呀？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拜拜，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拜拜，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拜拜。 哎，别哭了。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哦， 不到两个月，铐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嚯， 嘿， 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灵灵，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就是嘛，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开汽车他会开吗？ 还凑合着。 哦，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哦。好嘛，二五眼呐、啊， 那可不、啊。 哎呦，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啊，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没考过本子呀。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扣车他不怕、啊？ 怎么呢？ 有他伯伯呢， 什么都找伯伯。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啊，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哦，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怎么报答呢？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嗯， 我买什么好呢？ 买什么？ 买支钢笔， 嗯，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嗯，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这不废话吗？ 买什么好呢？ 嗯 嗯，我去借钱去。 哦，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这干嘛呀？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什么这脑子想 的？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啊，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就是心不在焉呢、啊、 这车是东摇西晃 啊，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哦， 快快躲开。 嗯，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是啊。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烧的什么呀？ 许是烧的二锅头啊。 嗨，车也喝醉了，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嗯，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哎呦，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哦，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哦， 离他不到一米远了，他才发现、 哦、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刹住了，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哦，撞上了，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啊，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得了，出了人命了， 这铐子可傻了 啊！ 哎呦，铐子，这回是非铐上不可了。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没办法，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啊，又找伯伯啊？ 伯伯， 哎， 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吓糊涂了？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我快铐上了， 嗯、 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哦，一个还少。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那哪行啊？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那办不到。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哦，死人还能活呀？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昨天撞的呀。 在什么地方撞的？ 在红灯前边。 撞的是什么人？ 一个中年妇女。 我正找你呢， 你给我想办法。 死的那是我老婆。 是啊。 笑逐颜开，笑容可掬，但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上个世纪60年代，蒙钢自行车是奇缺紧俏的东西。马季、唐杰忠两个人那会儿也追求时尚，特别想有辆蒙钢车，费好大劲儿，好不容易弄到两张买车的票，198块一辆的价钱又给两人难住了。后来还是马季的妈妈知道了这件事情，端出了家底儿，给马季、唐杰忠一人买了一辆。说完了马季与唐杰忠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朋友》。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